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大家好，我是涛涛。 哎，是的，今天又是我们两个搭档哈，这个话筒离得好远啊，我距离你只有这么远的距离。 这我们稍微可以调节一下了。 是的，是的。好，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嘉宾。 对， 真的是她的美呢，是一种哎呀，待会儿我 是种很直接的美，因为她的名字里面就很美。 对，而且她是我觉得她是另外一种气质的美人。 哦，怎么说？ 嗯、对，就是她，我第一次见到她就觉得，嗯，就是有一点硬朗的美感在里面。 嗯、 我不知道这样说她会不会同意哈。我们先掌声有请赵美丽。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哎，是的，美丽。 你看她刚才说话的时候都没有，一般嘉宾会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美丽。她只是说 Hello， 大家好。 你可以给我一个时间让我自我介绍一下。 哦，对，好，我们现在把时间留给你。 一分钟哦。 哦 好。 正所谓天生自气难励志，250的脑袋，林黛玉的心，一个还有没有疯的艺术家就是在下，嗯，这里是你的男朋友赵美丽。 哦、 哇，你的男朋友，你的男朋友， 这一段明显就是背好了，是不是？ 没有， 就刚刚临时想的。 哇，那好厉害啊！ 对，因为我想说的是，我们虽然啊、刚才我们说认识她叫做赵美丽，大家可能想象的就是那种啊，可能是那种 婉约， 对。但是看到我们赵美丽本来她剪的这个爽朗的头发，还有她最开始介绍的那个很清爽的感觉，对吧？ 是的， 也不多话，反正那感觉一下就让大家知道，而且最后说了一句我是你的男朋友。 对，男朋友赵美丽哈，来，各位小姐姐们，想来看你们的男朋友吗？对，都欢迎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观看一下，两种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啊、嗯。那如果你想观看的话，就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还有一种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找到我们啦。 是的，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个赵美丽来给我们唱歌。 嗯、 先问一下，你平常的曲风跟你刚才表达出来的自己的个性是一样的吗？ 嗯，不是特别一样。 啊、怎么说？ 因为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吧、哦，就比较是容易拿一把吉他去表现。 嗯， 所以写的东西比较偏民谣，很安静。 嗯， 但是后来通过编曲啊，包括这两三年我也在成长，然后就现在比较会摇滚一些啊， 嗯， 会开朗一些。 啊、 嗯，是的。那你有自己偏好就是的时候嘛，你更喜欢安静一点的呢，还是更偏爱摇滚一点的呢？ 我这个人吧是双子座。 好吧， 就是说都行。 对对对， 嗯，哪个都好。好的，这个是到底哪个好是不定时的，看心情。 对，有没有曾经想过，哎，既然赵美丽这个词会让大家最开始听到我，给我下的定义跟我本身不太一样，想改过名字吗？ 我就是很美啊，我为什么要改名字？ 对，我不管，我最美。 对对对， 啊、这个无懈可击了， 无懈可击，这个回答真的给满分哈。 是的。 美丽就是你的本名是吗？ 不是， 不是， 这个名字起得很不谦虚，我也觉得。 不会啊，就是还有一位歌手叫赵英俊啊， 跟你什么关系？ 对，大家都这么问我，我也不知道。 啊、英俊很美丽，我说， 而且 难道是兄妹吗？ 对，而且都是搞音乐的， 而且都姓赵， 也是巧了 啊，也是巧了，这不巧了吗？这不，好吧，原来是一个巧合，嗯， 是， 但是音乐呢，确实肯定有美丽自己的性格在里面。 对，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六首歌，有五首呢是自己的歌曲哈。这些歌曲，今天都准备了伴奏，我们先来听伴奏版的，好不好？ 嗯，先唱哪一首？ 先唱哪一首？ 先唱我的第一首主打吧，叫《原始人的情话》。 原始人的情话， 嗯， 哎，对，这个前段时间网络上流行一个叫做“土味情话”，就是把情话说的有多土。我觉得这个待会儿大家可以探讨一下，你说最土的那个表白啊、 嗯、 情话呀、啊、是什么样的？ 是的， 对，按稀罕你啊这种。 这个确实有，不过呢，最开始我们还是来听一下，赵美丽带来的这首歌曲，然后我们最后来通过这首歌来探讨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哎、好的，那么这首《原始人的情话》。 吹来我的期盼，你就迎面走过来，带着花海开在我无人地岸。风从沙漠吹来，吹来我的慈爱，寂寞的车开出你那片戈壁， 穿过我的荒原，那咿呀那噜哇，那咿呀那噜哇，那呀呼嘿，那咿呀噜哇，那咿呀，那呀呼嘿，那咿呀噜哇，那咿呀，那呀呼，我满眼都是甜蜜。我骑着小路到村市奔波不停，已跑了一万公里。风从林海吹来，吹得迷雾退散，我又疼又痒，酥酥麻麻沙沙作响，刺在你的心上。 人情话耶、yeah ！ 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虽然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这个听的伴奏版啊、但如果这首歌曲你真的拿吉他在表演的时候，感觉应该跟刚才又会不太一样、 应该会比较酷一些， 就更酷一些， 比较炸一些。 对，但是那个就是现场插电版本的了，对不对？ 对对对 啊！ 对，因为我觉得刚才那个版本就已经。就能够表现出她能比较爽朗的那种个性。 我也觉得，我觉得美丽真的是一个特别爽朗的女孩，而且很酷。这首歌叫《原始人情话》， 对 对，什么意思呢？就应该不是土味的情话。 是这样的，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一起讨论，就是聊天、聊到现代人的对爱情的看法、聊到现代的人的感情和现代社会，我们觉得一切都太快了，感觉 太快了， 对，感觉不是那么真实。然后呢，我们就想，在很久之前有一首歌好像叫《声声慢》，就是说以前邮件啊、车马都很慢，就即使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还会有很多人选择择一人而终老。 是， 我想那在古代的话，我们的爱情都是这样的。那如果是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原始人会是什么样呢？所以我跟我的朋友，我们两个人打了一个赌，就是命题作文，因为他也是一个 搞音乐的， 对，他也是个音乐人。我们俩就打一个赌，就是说以原始人的情话为名字，然后一人写一首歌，看谁写的好听，看谁的会先火，然后我赢了。 所以你们的标准是你的已经先火了，是不是？ 比他的火一点点 啊，是的，就是点击量上去了。 对对对。 对，快刷快刷。 哎，这首歌曲刚才你讲到这些，我觉得也是从生活当中散发出来的一些思考嘛。 嗯， 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是上传到一些试听网站上面让大家去听投票吗？这样还是怎么样？ 嗯，就是我这首歌是在上个月28号的时候，整张专辑就是随着整张专辑一起发出来的。 哦， 然后现在 发行， 对，嗯，所以现在全网上基本上都是有了。 那你会去看评论吗？嗯， 会啊。 哎， 是吧？哎，我特别喜欢看评论， 大家都一样的。 请问 对对对， 你有什么样的评论让你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嗯，其实大多数都是说好的。 嗯， 但是反而我们这种就是 老会记得别人说的不好。 对，因为我这首歌之前就是 demo 版在网易云上早就999加了嘛，嗯，那个时候就是一把吉他的版本。 哦， 那因为我这首歌是3年前写的。 嗯， 那个时候我唱这首歌的状态是一个少女怀春的一种状态。 哦，少女怀春。 那么请问刚才那个状态是？ 对， 然后这中间就是这首歌我当时是写给一个我喜欢的男孩。 嗯， 然后我打算写完这首歌呢， 就 是 跟他表白。 对，结果我在写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就跟别人好了。 你说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所以曾经有中间一度的时间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还在我的歌曲评论底下写了一句评论，我说我现在眼里已经没有甜蜜了。 哦， 嗯，但是现在发了正式版的之后呢，我现在对待爱情的看法，包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现在更勇敢， 嗯， 所以这个编曲你能听出来，整个人就很积极，然后 很自信， 很去争取的一种感觉。 嗯， 对，所以有好多人不喜欢这个感觉，他更喜欢之前那种懵懂啊，那种慢慢的。 哦，听过两个版本之后， 对对， 哦，是对比的，其实两版都很好啊。那现在有没有想送给的人呢？某个男孩， 还是说一直要只想送给那个人？ 送给未来的人吧。 哦， 因为我写过歌的人都已经过去了。 你觉得你今天听完这一段之后明明是写给前一个人，你要送给未来那个人， 对对对， 他会开心吗？ 也是哈，未来那个人说哎呀好像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 对呀，啊，你就重新给我写一首怎么了？你为了拿着钱。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就一个男人一首歌，行行行。 对，高产似泰勒。 这让我感觉好像以后的专辑， 啊， 某一张专辑就可以容纳一些这样的题材哈。 嗯，对，其实可以出一张专辑，就是专门写给形形色色的男孩们哈。 是， 对，也有自己喜欢的，有自己身边的。 你知道刚才有一个字眼是让我觉得最厉害的， 什么？ 就是你知道吗？我那首歌一上去999加， 对， 说的轻描淡写。 啊，我觉得 999加， 对啊，999加已经很多了。然后那天我看到了10000加，我说啊，还有10000加。 对对对，现在这个太恐怖了。 哦，对啊，怎么会有10000加呢？然后我特别喜欢看那个热评，一般能够上热评的都是特别逗的。 对，都被大家点赞给。 是的。是的，对对对，嗯，999加也很厉害哦。 是，这首歌叫《原神的情话》。 嗯，对呀，啊。 所以你的歌曲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思考在里面吗？ 嗯，对，基本上都是跟小情小爱有关。 小情小爱。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也不要去往太大了的方向去写东西。 是。 嗯，可能也达不到那个深度，所以现在就只能写一些小情小爱的东西。 侧面透露出来很年轻哦。 对，我3年前15岁写的歌。 啊，你看，你看，你看。 哇，那你真的很早熟哎。 把他话筒关掉。 好，这歌我觉得还挺厉害的。然后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歌曲， 啊， 我觉得如果按照我们这节奏唱一首，聊一首，今天能唱得完吗？还是个问题。 唱不完，我们每期其实都唱不完，就是等主持人和嘉宾聊嗨了之后，这歌就忘了。 哦，别，还是要多 唱， 多支持你的音乐，对不对？ 是的，肯定先唱自己的歌啊。 是的， 对，第二首，来吧。 第二首你选哪一首？ 哎呀，那就你是我焦躁的放纵，唱那个吧。 唱这个，哇。哎， 等一下，等一下，我唱这个之前要讲一下，因为他今天有一个执念，是我一定要拿着吉他唱。 对，但 是 由于客观原因， 是因为我们俩刚刚跟你聊开心了，你就觉得我现在可以用伴奏唱。 因为就是拿吉他，拿不了吉他唱嘛，所以就少了一首，不能少一首。 对，不能少一首。 他听到是来打歌的，一首都不能少，赶紧来。 对，哪怕唱半段都行啊。 是的，来，所以我们赶快听到这首歌曲，《你是我骄傲的放纵》。 焦躁的 啊，焦躁的放纵， 焦躁的放纵。 哎，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我们 对。 听他唱完，待会儿再聊。 这个，歌名挺好的， 是。 是丰富的样本和胶准。哦哦哦哦是丰富的样本和胶准。我对你礼貌疏离，你说你不在乎，我对你含蓄隐忍，你说你不在乎，我只好退避三舍，你却又进一步，我真的没法抗拒，你开始闪躲，都是日常的痛苦和快乐。都是丰富的样本和胶准，你是我焦躁的放纵，我是你浅灰色的水珠，没法抗拒的无法抗拒，快把我掏空，把我掏空，你是我欲望的陷入，我是你小现实的玩弄，没法抗拒的无法抗拒，快把我填补，把我填补。我装作听不懂，你对我笑脸相依，我装作听不懂，你说你赌上所有只为能靠近我，我真的没法抗拒，你开始闪躲。 哎，后面那一段音乐慢慢的这个 渐弱了， 渐弱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你录音的版本也会慢慢的渐弱，对不对？ 对， 啊，我以为你刚才会还原那个，然后他就哎，就唱到这儿就觉得可以了。 对，自带那个渐弱的效果啊。 是， 对，你是我焦躁的放纵，感觉这首歌就听，刚才我仔细听了一下歌词，好像有很多是矛盾的地方。嗯， 这首歌是 diss 渣男的。 我的天哪，还 diss 渣男。 你这么说前两首歌都跟男孩子有关系。 对， 嗯，对， 这个所谓的渣男是特指的一个，还是说泛指的， 还是你身边朋友的故事呢，还是你自己遇到的？ 特指的一个。 特指的一个，那肯定是自己遇到的。对，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个，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总说渣男渣男，但是有些这个被定义为渣男的人，人家也很无辜，就说我怎么了，你就说我渣， 对，要申冤。 对啊，有什么申冤？我反 diss。 所以真的要听吗？可以说吗？ 可以说， 就 是哪些方面呢？你觉得 有一个男孩子，然后他追了我半年。 半年， 其实我刚开始一点也不喜欢他，我对他没有感觉，但是他追了我太长时间了，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喜欢我。然后呢，在我要同意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有女朋友。 啊， 这么戏剧化。 嗯，这个确实我觉得你就不用申诉了，这已经是定，就是盖章定论了。 啊，你觉得这也是渣男是吗？ 对，你， 我觉得你、你没有想过是不是我让他等了太久。 是我蠢的原因。 没没。 对，不，他的关键是他是一直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追的你，还 是 说。是 他应该是 想跟我好的时候跟他女朋友分手，结果后来没有分成 啊， 可能是这样，我觉得我也没问后来。 哦，是这样的，那确实是有一点点渣，反正从我这个女生的角度有一点啊， 千丝万缕的这个情感关系当中， 对 让他产生了很多的创作的欲望，然后把它谱成曲，写成词，唱出来。告诉这个人是这样 的，是的，大家也可以评论一下，然后这 对啊，你听听这个歌词，就是你对我直白热烈，我装作听不懂，你对我什么什么含蓄忍忍忍忍 啊， 又进一步我装作听不懂，当我开始要靠近你的时候， 你又退步了， 闪躲，对对对 啊，但是你这歌名起的真的很文艺，你是我骄纵的放， 焦躁 的 放纵， 放纵，对， 嗯，我以为这是一个爱的很热烈，就是你会很喜欢这个人， 是， 对啊，所以你看副歌的歌词，我希望他能把我掏空，也把我填补， 哦。对，哎呦我的天哪，看来还是投入进去了， 是 这个人说半年没白追，但是呢这个时间点卡得不好， 虽然被人说是渣男吧，但是我赚了一首歌， 哎行吧好吧，这是这首歌啊，你是我焦躁的放纵，这马上999家就变成10000家了，你信吗？原来还有故事呢， 是每首都有故事的， 每首都有故事，剩下的几首歌其实有一些名字我还真的觉得哎很想听的欲望， 是吗？ 比如说 哪一首？ 六对，有一个 六是那个六啊，六六六的六， 六六六的六，来老铁，六六六是不是走起来？ 这个我先问一个问题，跟一个男生有关吗？ 这个跟男的没关系了， 跟女的有关系， 这跟我奶奶有关系 啊，奶奶有关系，这是唱亲情的哈？ 不是不是，不 是 唱亲情的， 是唱什么？ 嗯，是根据我奶奶小的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的一个绕口令改编的，然后比较有讽刺，也有自嘲，也有很多暗黑的东西，也有诙谐的东西，就是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感觉去讽刺。一些事儿 啊， 你们可能听不太懂。 对， 不，你这么说我就不是很开心。 对，我也不是很开心。哎，这话听的， 我怎么就听不懂了啊？这歌词我能听不明白吗？对不对？就 对 你这么说了，我非要听一听。 是的，这首歌大概多长？我看看时间够不够。 这首歌本来想我想用吉他来弹来着， 这吉他来弹是吧？看来今天也只能伴奏了。 是， 上半段还有两分多钟，我们不如先聊聊天吧。 对，这首六待会儿作为我们开场的第一首歌曲。 是的，看看大家。但到底能听懂100%？对，美丽她的就是我发现你的歌都是属于那种很洒脱，然后不乏一些自嘲，自黑啊在里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反讽的效果。然后呢，是不是你内心是属于特别阳光的那种女孩，所以你写起这些歌来也无所谓？ 对， 我有的时候很焦虑，然后就喜欢把自己逼到就是不能想象的时候，不能承受的时候，然后再有点疯狂涅槃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浴火重生那种感觉。 我天哪！ 然后是只要我自己想开了，我就会很阳光的去面对一些事儿。 那万一自己想不开呢？有想不开的时候吗？ 我要想不开，我还能坐在这里。 哦，看来你还是比较容易想。 你聊天也是很直接了， 还是能想得开的哈。 对对 对, 对， 还是能自我这个稍微的救赎一下，算是 想不开的时候就写歌。 写 完歌可能就想开了， 对 对 对， 音乐是一个出口。 是的，有的人就是遇到那些烦恼的时候，他会选择爆发， 对。 然后有的人呢会选择沉默，然后这个沉默之后，我其实是选择爆发那一类。然后我就很不理解，如果要是说自己啊，我冷静冷静，他真的能冷静冷静就好了吗？ 反正赵美丽选择就是写歌。 对，美丽是属于偏冷静类型的吗？自己自我调节的吗？ 分什么事儿吧。如果是关于理想之类的东西，我可以很冷静，但是感情有的时候是没办法让你 没办法冷静。 对， 对，这里面有没有关于歇斯底里的歌？ 有吗？ 应该没有了吧？ 应该没有。对，基本上都已经。 好像城南游客是可有点这种感觉。 哦，城南游客，我的天哪！我最没有想到这首歌是这种风格。 是，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听一下。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美丽的歌。名字都非常的文艺，很有内容。对，城南游客总让我想到那个城南旧事。对，但是可能不是一个 感觉， 对，并没有什么联系。好了，各位，谢谢刚才有很多的朋友点亮了我们，也希望这个六六六走起来。我们下半段的开场歌曲就是六。好，今天请到的是独立音乐人歌手赵美丽，再次欢迎一下。 嗨，大家好。 好，那么我们就是还有半分钟了哈，然后就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好不好？ 好， 来，我们可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在 E 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希望大家关注分享还有小礼物。另外如果是收听的话，就是 FM98.2、好了，终于还是没有撑过这些秒。对，来吧，我们倒数一下，四、 还有倒数这个环节， 二 要吹蜡烛了吗？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大家好，我是涛涛。 是的，那今天呢是星期二，我们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嘉宾，也非常会唱歌，她就是赵美丽，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美丽。 哎，是的，我觉得美丽性格非常的直爽。 是，而且呢，大家在前半段已经听到她唱歌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你在中途的时候还在说，其实她的耳机里面是听不到自己声音的。 对，她说听不清，我的天 哪。让我觉得天哪，就刚才就表现出一种镇定，就好像是那种歌手在舞台上突然伴奏卡掉。然后他一个人还在冷静的听 唱，是的，就是耳返已经滋滋不知道想什么了。 对，然后他一个人还很嗨的，而且是把整首都唱完，很厉害。 是的，很厉害，很厉害啊！而且居然音准非常的准， 是的， 对，节奏卡的非常的到位。 谢谢谢谢。 好，那么刚才既然说到六，这首歌，那我们就作为下半段的第一首。现在耳机里面声音 可以了， 可以了哈。好的，那么这首六我们就带来喽，准备好了吗？ 好。 出门呀走呀走六步，我碰见了刘叔叔。二呀出门呀走六步，我碰见了刘舅舅。好呀好叔叔，好呀好舅舅，能否借我六升六斗好绿豆，我呀记心里头。一言难为定呀，拉呀拉高高，过了秋打了豆，再换六叔六舅六婶六都好绿豆，我呀 的心意浓，可是过了秋又大了冬，我怎么还是一无所有，我拿什么换绿豆。好呀好叔叔，我给你当保姆，好呀好舅舅，我给你做枕头，你呀你们不要为我鼻青脸肿，我呀心里难受。你说你还能做些什么，你抽烟喝酒烫头，成天吹牛逼呀高呀高艺术，你只会和弦一六四五，今天你打打谁的锅，明天又用了谁的手。姑娘姑娘，我请你自重，不要谁都把你弄疼。但总是活在这个冬天，你还是喜欢上个爷们儿，可惜哒哒哒哒哒哒哒，过了秋又过了冬，你拿什么孝敬你叔叔舅舅，你拿什么还绿豆。过了秋又大了道，你怎么还是一无所有，你怎么还是一六四五，那世人都说漂亮的人啊，你需要个结果，世人都说漂亮的人儿呀，你需要个结果。 好 哇，这首歌六， 对啊，里面出现了好几个主角，然后于谦跟你 是不是没有听懂？ 我就想问， 抽烟喝酒烫头， 于谦跟你什么关系？ 于谦是我的男神，然后我之前的微博名字叫抽烟喝酒烫头 啊， 对，然后所以那两句话就是写给自己的吧？你说你还能做些什么？抽烟喝酒烫头， 哦，对，是跟自己喊话哈。 对，但是他讲的故事好像跟这个叔叔啊、舅舅啊、什么 绿豆 啊。 下面进入才艺展示环节，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绕 口 令。 好的 啊，一出门走六步，碰见六叔和六舅，好六叔好六舅，借我六升六斗好绿豆，到了秋打了豆，再还六叔六舅六升六斗好绿豆。 我的天哪，你应该去播音主持，觉得专业太过关了， 是吗？ 对啊， 就是大三大二的时候会考这个。 是啊，什么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那种。 豆豆豆豆完全不认输，随机给自己加了一个。 对，我觉得展示一下自己的专业，就哎，粉红凤凰。 是，刚才这个故事讲的，其实也就是家里面的那点事儿呗，算吧。 嗯，怎么说呢？就是 其实只是借了一个引子。 对， 就是。就是现在很多就是音乐行业里面有很多就是女孩子不是特别， 就是也算是 对， 也是行业乱象的一种。 嗯，对，然后而且现在现在其实这个现象会更严重，就是好多人不专注于音乐本身了，就包括写歌就写那种这个一六四五的意思就是最开始我们写歌里面吉他最 简 单 的 和弦级数，对，所以现在好多人写这种歌，但是它就是能火。 啊， 你看，他其实还是影射了非常多事儿。 嗯， 对。 然后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来看的话，你是会觉得有心疼是吗？因为很多人可能因为外面的很多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专注在自己的音乐上。 对，我现在是这样觉得，挺可惜的。 嗯 嗯，对，反正就是，有些时候就看每个人可能想要的不一样。 对， 对他有。他把精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把精力投入到另外一个方面，那你必然在你的专业和音乐这个领域，你就不可能做到很专注。 对， 嗯， 对，所以说呢，哎呀，每个人都没有错嘛，然后就看大家的选择不同。 对对对 对，然后就写个歌，我表达一下我的观点。那有没有1645的歌手们听到这首歌？ 我第一首歌就是1645呀。 我还想说，你自己不可能没有写过1645吧？ 对啊， 第一首歌就是1564 啊，1564。 对， 嗯， 那你后来有 风从海面吹来，就全都是这样的。 有真正的去规避掉这个东西吗？就觉得 有刻意规避吗？ 对，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刚开始写歌的时候，我没有学过吉他，就是没有专业学过，也没有学过声乐，就是凭自己的感觉，觉得啊，风从海面吹来，就是它好听，就这样写了。然后后来发现呢，啊，这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然后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就是你会被吉他所限制住，因为我只会弹那几个和弦，我写的时候我只能往这里面去套。但是后来呢，我现在写歌，我就是不用吉他了，基本上我可以靠哼的，或者是靠很多就别的想法，然后就是会想办法让它复杂，但是又很简单。 嗯， 就是不会那样去复杂，也因为毕竟不是学院派嘛。 哦，对，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不是非学院派，它反而会有更多的 对 对那种方式。 是，思维不会被限制。 是的， 有这个旋律，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记录下来，然后不一定说一定要会一个乐器我才能会写曲，其实你慢慢的 你哼就可以。 对，哼完了之后你 记得录下来哦。 对，懂得一些后来应该有补一些乐理知识什么的。 对 对，然后辅助自己把想法写出来就好了。 嗯，现在吉他已经是非常娴熟了吧？ 嗯，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对， 明明说出一种很骄的感觉嘛。 对，我跟你说，就尤其是这样说，还可以吧？ 就是很厉害， 就是很厉害。就比如说，你酒量如何呀？啊、哦，还好吧？ 就这样，就这样。对，你看他刚举了一个一。 对， 喝一杯不是、啊？ 不，白酒 一斤啊，对，一直 喝。 那美丽，你酒量真的是一直喝。 所以下这是要引出我下一首歌吗？ 这首歌曲叫做 《无悔》， 无悔， 对， 无悔跟酒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喝酒。然后我这首歌里面的 听节目的朋友们不要学习。 对对对，未成年人赶紧抓起你的作业本。 对对对 对。但你曾经有是因为心情不好，还是说我就真的觉得喝完酒我很开心，会有助于你创作？ 不，我觉得喝酒这种东西啊，包括很多辅助的东西，不会去这个千万不要学，千万不要去依靠这种东西去 找灵感。 对，去找灵感， 找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对、你这样都找不到的话，你平时的你更没办法创作了。 嗯， 所以还是要多学习。 所以你爱喝就是纯爱喝。 嗯，我是东北人，黑龙江哈尔滨人 啊、就是。 我的妈呀，原来我们是老乡哎， 是吗？ 真的。 哎呀，都是一嘎达出来的。 对，都是那块出来的。那为什么我就是一瓶呢？ 得练呢啊，这无悔，所以就跟他之前喝的那一段有关系。 大学的时候，然后大三的时候出去租了一个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就像一个乌托邦一样，我们很多搞音乐的朋友啊，学艺术的都经常在那里聚会，然后有一个开放式的阳台，阳台上堆满了这个崂山啊、青岛呀、哈尔滨啤酒啊， 讲起来很像奋斗的。 对，这个房子是在哈尔滨吗？我在想， 不是，我是在济南上的大学。 哦，我说嘛，哈尔滨要有露天阳台，那大冬天的都冻死，来喝冰镇啤酒。 不需要冰箱。 对，就室外的，这是常温。 对，然后有一次就是傍晚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风特别大，然后云很快、然后当时我就真的随便拿起吉他弹了一个 G 和弦、然后我就哼了一句一杯再一杯，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你确定田震不是也唱过类似这种一杯多 的？好多人说我声音像田震， 是有一点点啊！我的天哪，这首歌好洒脱，让我想到了李白的《将进酒》哇，喝出那种豪迈感。 是，那这首歌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来听一下吧？无 悔， 是喝醉的时候也无悔的意思吗？ 肯定还是跟感情有关系嘛、 哎， 待会儿要讲一段 是， 来无悔。 一杯再一杯，酒不醉人人自醉，谁清醒谁独醉，我竟有廉价人类。说什么爱不爱都绝对，更别说谁吃亏。你要左右非要明媚，你不想睡就醉。再别说爱不爱别拖累，别再问对不对。 我要童谣，风要自由，我知道都没用，我只要飞，我不后退啊，冒着雨去摧毁我没罪，我只要追，我不流泪啊，迷雾中去排练找不着北，我只要美，我不伤悲，你照着去生长别枯萎，我只要醉，我不心碎，美梦中去微醺继续找不着北。醉人人自醉，谁清醒谁独醉，我见有脸颊人泪，不为人憔悴，有缘千里来相随，唯有孤灯照西斜，无怨亦无悔，一杯再一杯，酒不醉人人自醉，谁清醒谁多醉，我见有脸颊人泪，不为人憔悴，有缘千里来相随，唯有孤灯照新鲜，无怨亦无悔。说什么爱不爱都绝对，别说谁吃亏，你要走要飞要明媚，你不想睡就醉，再别说爱不爱别拖累，别再问对不对，我要痛要疯要自由，我知道都没有， 给自己鼓掌是什么意思？ 小掌声。对，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美丽特别爱的一首，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3年前15岁写的第一首歌 哦。 3年前 我相信，不用特意强调15岁， 15岁就读大学了。 这个真的是写的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 嗯 啊。然后刚才好像也说跟一个人有关， 嗯，是的，这还是跟爱情有关。你想 这个没有了吧？我想不起来 了， 可能时间太长了。 对，那时候才15岁嘛，对不对？懵懂的初恋，然后但是是最执着的时候，爱过你，我不后悔， 爱你，爱你，爱你， 对，爱你哟。好了，刚才看到朋友，这个有朋友说小姐姐这样瘦，声音却这样好，然后说666哈，说姐姐有微博吗？ 有啊，叫赵美丽。 啊，这叫赵美丽。 微博网易云搜索赵美丽、 哦、 来为我打 call。 好的好的，来为自己打 call 啊。现在这个套路都是非常的、 哎、因为他这种话应该说很多、嗯、你像最开始不是给他说1分钟的介绍、哦、他就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嗯嗯、 这种请大家， 因为我也是个电台主播 啊、哦、是吗、 哦、真的呀？ 那你也有一串这种，就 是 电台 嗯，叫民谣在路上、 哦、 然后我是其中一个主播、 嗯、 那个电台里面有两个人，主要是推荐这些民谣音乐。 嗯， 对， 你主要是去唱的吗？还是 我是推荐别人的歌、 哦、 那为什么不推荐自己的歌呢？ 当然也会利用这个便利经常推自己的歌、哦、 对，有一个歌手叫做赵美丽，她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好。对，然后大家 有人说姐姐今年18是吗？还真有人相信了。 对啊，姐姐今天是不，因为她说看小姐姐，她已经被小姐姐的颜迷住了，你知道吗？ 哦， 她就觉得小姐姐特别的美。 她说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更新了、哦、那个什么微博？ 微博 没有啊，我经常昨天还发了吧？ 那就你是找错了、啊， 你是找错人了吧？ 头像是一个白色的白雪公主，然后 哎呦我的妈呀， 这跟你很不搭、啊。 哎，我觉得 你看一眼就知道了，但我现在不能说。 哦、我懂了，我懂了， 真的搞笑了， 比较暗黑的那种。 哦、OK， 哦，暗黑版的白雪公主，那还比较符合你。 而且我平时自己也会直播、我每一天大概 八点左右也会在一直播上播。 哦，是吗？ 对，我本来想今天我们可以连个线什么的呢。 对呀、啊， 但是 早说可以。 但是我毕竟来的太晚了，没有提前这个很抱歉。 哎，没关系，我们下次可以哈、啊。对，下次直接直播间，然后就是 引 流。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是。 对，今天呢是美丽作为歌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啊，当然她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她有主播，还有这个 主持人， 主持人啊，对，主播和主持人还不一样，对不对？ 对，不一样。 嗯，对。 我曾经还是服装店老板娘。 哎，这个 而且我是学会计的。 十八岁，你真的经历了人生非常多的事。 他十八岁达到了人生巅峰。 还有什么你做过是我们不知道的？ 然后我还是学会计的。 学会计哦，那会计是不是很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接触过四大里面的人，头发都快掉 了。经纪人现在外面的，我经纪人也是从会计转行成为经纪人的。 啊，是吗？你们原来是同事吗？ 不是不是。 哦。 就也是巧了。 哎，也是巧了。 对，然后之前就觉得生活特别的美满，特别富足，然后就找点。 天天数钱。 就找点事儿干，然后就学了这个吉他、哦、搞了音乐之后 就没有主业， 就再也没有有钱过。 啊，看来这个侧面说明什么呢？是当会计还是很赚钱的。 对对对，会计这门专业，大家还是可以多选择。 是的，最好能考一个会计师证。 对，但是呢，这个美丽选择是我居然找到了我喜欢的音乐，那我就要去坚持。 是的。 对，那你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说啊、现在好像就是没有原来那么有钱，或者说收入来源可能没有那么稳定。然后你有曾经后悔过吗？ 无悔吗？不是， 我前几天的时候就很后悔。 为什么呢？自己的服装店也不开了。 嗯，对，我当时真的是因为要出来唱歌，然后就把那个店放弃了。 是实体店是吗？ 对，而且是在大学城附近开的，还挺赚钱的。 旺哎，旺铺。 我的天 哪， 是在北京的大学城是吗？ 不是 啊， 在 济南 啊、哦。对，我说嗯，对，刚刚 然后赚了第一桶金来搞音乐。 是的，是的。 是吗？ 对，然后哎。其实后悔没有用，而且我真的很热爱这个行业，就是我觉得音乐是很神奇、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它能无孔不入，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它都是音乐，你平时敲一下这也是一个音阶，所以我觉得音乐特别神奇，然后我希望也能在这条路上能走得长远，能为这个行业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哇， 所以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一段很像颁奖典礼获奖感言。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是不会放弃，谢谢我。 不会放弃的。 最后就差谢谢我粉丝对我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是的，我不会放弃的。你不给我这个奖，那没完。 是， 对，好了，那么我们再来一首歌，好不好？ 对， 还有《城南游客》。 哎，对，刚刚有讲到这首歌， 刚刚有讲到这首歌，你觉得是比较燥是吗？ 嗯，这首歌很丧。 很丧， 为什么？ 享受生活中每一天的小缺丧。 我在济南的时候曾经住在一个青年旅社里，然后那个青年旅社叫城北，叫城北青年旅社，然后我当时就是好多人就在那里玩，你们懂吗？就在青年旅社成天住的都是一帮玩滑板搞独立文化的这种人，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属于这里，而且那个时候好多人都跟我说就是做音乐要来北京嘛，然后我就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离开这里，所以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一个身在城北但心却在城南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对城北这个地方也有感情，我在那里住了大概半年，然后就是一种很迷茫的一个状态，然后现在那一个店已经不在了，就已经不干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怀着一个在城南然后遥望着故城，遥望着一个旧城城北这样一个心态去唱的。然后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只有一次感动在出生的时候，所以很丧这首歌。 对， 那我还真是很想感受一下。 对啊，我们也感受一下吧。对 对，然后希望就是大家能那个谅解一下我这首歌，就是为了追溯一下当下潮流，所以编曲做了一个电子的一个风格。 好的，我懂了。 我毕竟是一个民谣歌手，然后 很想说我明明是个独立歌手，我有自己的原则，对不起各位，待会儿呢你们听到一些比较可能比较市场一点的，就是迫于怎么怎么样是吧？ 不，其实我觉得市场也是很有自己个性化的， 啊、 对不对？对，我也很喜欢电子啊，动次打次嘛。 所以当时这首歌出来之后，我就跟我的制作人说了一句话，我说以后夜店的活我都能接了。 那个马上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店打电话啊！ 赶快来听一下这首歌。 对，好，这首《城南游客》。 一切都褪色，一切都冷漠， 我只有一份热忱在你身旁走着，我只有一个灵魂在这世上漂泊。古城有北方的城南游客，走过高楼，走过又一个洞，穷得像是一片荒漠，什么都敢喝。令我止步的只是我哭了。一切一切一切都坠落，一切一切一切都沉默。我只有一份执着在你面前笑着，我只有一次感动在出生的时候。古城有北方的城南游客，走过高楼，走过又一个洞，雪还是倒映着记忆里你的笑容。令我无奈的只是你走了。古城有北方的城南游客，走过小巷，走过又一场梦。家还是未知的，只是少了些绯红。令我失望的，只是我死了。追着盼着绕着又恋着，哭着叫着喊着笑着，吃着喝着想着又说着，醒着醉着闹着活着。围着盼着绕着又恋着，醒着叫着喊着笑着，吃着喝着唱着又说着，醒着醉着闹着活着。 哇，果然是很电子的一首歌哈。 对啊， 但是 也没有像你讲的那么丧 啊。对 啊， 没有那么丧啊，我觉得还很有那种实验电子感的感觉。 就是本来吉他一把吉他的版本比较丧。 哦，对，其实一把吉他它毕竟是太单了嘛，然后总会给人传递一种比较安静的，或者说是比较那什么的感觉，细腻。 可能就会听出来。 对对对，这个我们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一直在说，这个就是你就是那种特别喜欢玩音乐的代表了，为什么不直接来个科班出身？ 但人家本来就不是科班出身啊。 对，你就是本身专业学会计是吗？ 对，我大学里专业是学会计的，然后是在大三的时候去跟朋友想去学琴，然后让我去陪他， 然后你学会了。 还有，然后那个时候 半价， 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那种坑爹的那种琴行，就坑学生的琴行， 真的是两人半价，你 就是380十二节课，很便宜。 哇，好便宜啊！ 而且还送吉他。 对，他那吉他是卖不出去了吗？ 真的送吗？ 就是送那种最 差的 最差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想，哎，这么便宜，那我也学吧，就这样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然后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弦怎么弹来着？我想想。对，好吧，那不管怎么说呢，都是跟音乐结缘，现在呢也是职业的音乐人了。对，今天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是哎就唱了五首歌。但是非常开心跟美丽聊天。 对 对，谢谢美丽来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明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这儿分享。 是， 好，我是叨叨。 我是叨叨。 哎，还有我们的， 我是美丽。 大好了，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啊，美丽她推荐的一首 MV 叫做喜乐处。对，这首歌为什么会推荐？ 这首歌是我去年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写的。很多人在情人节相爱，也有很多人在情人节分手。 我们不提这个节日。 然后我在那个情人节的时候分手了，然后写了一首歌，特别欢快。 好好吧，接下来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明天见。 黄昏的太阳落